外青山路外路，你不爱我我不愁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老鼠儿子会打洞，石头剪刀布，谁输谁脱裤，世界不肮脏哪里有悲伤，马上有钱马上有钱马上有钱马上有钱马上有钱。